了宋徽宗不到安臣乱朝纲，不谢不是谢，贪官污吏还逼我得壮志男儿割据地方，不是俺官大不得罢，我姓胡汉，天恩公经略兵一家将，我爸爸高人当，俺只想打杀人命为当地过，有谁知虎头和尚他还叫俺手剑实在是念多少娘，好难过不吃肉不喝酒，出家人上了也担不了滚大船，金灯刺枪安地得，自知无力身上八将，不知参加了那 俺不知身出家 个苗子，你不能去。小老儿刘太公啊，不如雷夜必处是桃花庄，我们师父吃素，和尚说哎那套不拘呀，浏阳路随便用，烧酒大碗凉，师父忙不忙，书房间送庄客，把酒菜摆上，一碗碗浏阳肉，桌灯百香，但望英雄开一碗双袖，也不用人把他让，只听得这一阵悲寒，吃不下他的双手一起汤，再看吃这一桌酒菜，把盘盘全都吃光。 有关系，我爸爸僧人呐，不过哎呀是记不了。和尚说你不要客气，快把酒摆上，商家我的九月吃的多，我的武艺越高强不装客。闻听说来了个传达此战关系的牛马蹄下将，呵，老板得有名望，乱翻翻怎么真有那青菜独得一段长，猛英雄狼吞虎咽，这才进了量，一霎时风卷残云把这桌又吃光，烧酒喝满缸，饱了吗？饱了，站身前，左手提包裹，右手扶禅杖，晃晃荡荡走进那厨房，秃秃脑袋光，重装客，见豪杰勇猛，咱忧愁全都忘，猛听得汤汪汪，一棒铜锣响，呵，个子个心里发慌，了不得，伤口来了，刘太公哆里哆嗦，手拄着拐杖，夫妻俩慌忙来迎接山寨王，见众狗兵手持刀枪，我把您有亮不追马，我禀了小霸王是凶猛非常，到门前翻身下马，抱拳呼老大，说小婿我可被招赘来入洞房，请问丈人新娘在何处？随我来，你看西跨院挂红彩绸子的那就是洞房。哦，是是是，停啊，嘿嘿，这个倒了霉的小霸王就把洞房进，哎，怎么没点灯啊？黑咕隆咚的，可不娘的不吉祥，你昂说一昂摸就摸到床上，可不好呢，正摸在鲁智深他那个大肚裆。哎，我相亲之时他没有这门烫，却为何先前是身材苗条，怎么而今像提纲？正寻思，不觉中一只大手扑哧就掐住他的梗嗓，这一拳把周通给打倒了地上，从萧金帐窜出了一个莽和尚，胆当前用了干老君跨牛，就提出了小霸王，哎，新郎啊，皆因你强占民女才遇见我花和尚，没别的，我给你预备下过期大的拳头，先叫你尝一尝，我今天打你三拳，你若是不让，方算你的名副其实堪称小霸王。说着话送，呵，这一拳正打周通的鼻梁上，又酸又辣，疼的冒血浆。鲁智深在周通的脸上又打了两掌，这个小霸王两眼发黑，心里不耐烦，疼得他扯开嗓子高声嚷说，龙兵龙兵，你们快来救奶王。众楼兵不听洞房中带忙求救，大家说，哎，这是什么礼节啊？

令人魂笑，烟雨莺声爱不薄，爱不薄母来叫。有一位行路的君子在那块站着，他若是喝茶您就给，挨着给他倒啊。偷瞧，四目相助，彼此塞，爱着塞，塞含笑。走出一位伯父。高皱纹对垒，发丝银条，公子一见爱他喝，爱他喝了一跳。表祝公子心内好发毛，心想啊，这位老太太不能轻饶，我偷看人家的姑娘，她一定跟我闹，她若是开口骂我就撒腿闹。见老太太我先个要姿貌哟，说是公子啊，您请坐，听我把话儿讲，我们娘儿俩呀说茶水为的是修好，您要是喝茶呀，那我给您去烧。公子闻听连连直说高，我何不以喝茶做引线，好把女子瞧。向老太太说，季蒙啊，您的施舍小生叫讨扰，您赏赐我一杯，把这房客来笑。老敖进城去，忙忙把茶烧，剩下公子一个人，他呆呆那块坐着，心里说，我这个机会是真来凑我巧，我不为的是喝茶，为的是

双看，见面前站定一位女多娇，头上青丝啊，蝴蝶口儿啊，清水脸，没擦胭脂，也没把脂粉挑，好为心真实道，全不好，不但我蹭不着，而且还更得巧，素罗衫白褶裙，金莲袖，站也站不稳，捧香茗摆弄风流。嘴巴头摇，尊姑娘，您这个茶好好好，您再把那您的茶叶赐给我一包。三娘她转向去，包好了水蟒草。公子他接过来就揣在了腰，陈半上的方素行红归本腔，向姑娘连连致谢，说日后再酬劳。说满话他搭了搭山，那就上了大道，有的那一阵一阵他喜上眉梢啊，一边走那一边想，不住的笑，笑得他呀前仰后合，是嘴脸直叨叨，不但这个茶叶好，嘿姑娘更是好哦，这姑娘她待我的情意不薄，赠茶叶的恩情我永远也忘不了，这个老老不给我介绍个要了我的命一条，老老老老你快给我做介绍吧，我情愿跪在磕头认你做姥姥，我的外婆呀我的外婆呀，你这修点儿好，办成事儿，我请你去吃麦当劳。祝公子误入歧途，上了圈套。扶松领住的了债，比法可真叫高啊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单弦名家连月如先生啊演唱的一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水芒草》。欣赏了这段单弦作品呢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，我们再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唱段，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